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hree.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今天我们的老师依然是 Ian 和 Danny。 Hello. Hi. Welcome. 暑期有什么活动吗？ 主要是因为最近一直在教这个怪物史莱克，所以声音有点变啊。现在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这个对这个怪物史莱克这部电影这个讲解， 解读是吗？ 对，进行解读。 嗯， 然后主要解读他的声音，然后他的台词和他的情景。有的时候啊，这个同学们特别愿意模仿，每个人扮演一个角色，而这里面的 Shrek Donkey 然后呢还有 Fiona 他们几个人的角色，就是他们这个每个人的语言安排都特别特殊，而且非常有意思，几乎是每一两分钟笑大笑一次，而且里面的台词又做得特别的经典啊，前后都契合在一起，既有语言的美感，又不失呢这个我们普通人对他的一种鉴赏，所以我觉得这内容相当的不错，是特别的地道， 嗯， 特别的时尚 呀。看这个怪物史莱克是一种感觉，如果能够自己扮演其中的角色，那这种感觉我想更加的精彩。你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其中的一部分台词 啊？挺多的，因为它里面涉及到我觉得有太多的角色，在不同的场景呢每个人的表达力又不一样。比如说在片头的时候呢讲的就是这个一个介绍，一个 introduction 啊，开头这个介绍大家就可以仔细听一下，我大概是这么模仿的。 Once upon a time, in a kingdom far, far away, the king and queen were blessed with a beautiful baby girl, and throughout the land, everyone was happy. 这是一段。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 Shrek 和 Fiona 进城的时候，音乐特别的好，然后所有人都用掌声来欢迎他们，所有人都非常高兴，彩气球也都上天了，然后鸽子马上就要放飞到天空当中的时候呢，这时候有一个官员要宣布，他是怎么说的呢？ Announcing the long-awaited return of the beautiful Princess Fiona and her new husband. 这句话一结束， Shrek 和 Fiona 刚出来，鸽子也上天了，然后这时候有一只小鸽子光顾的回头看这两位，因为它长得实在太难看了，撞到了这个城墙上摔死了，然后掉在了这个国王和王后的前面，羽毛又飞溅到了天上，样子很惨似的。然后呢全场全静了，正在吹那个号和喇叭的人瞬间他们的声音也都停了，因为尤其到他们停的时候声音全都变味了。在这么寂静的情况下，一个孩子哇就哭了，然后这时候所有人都已经惊呆了，没想到这一对父母长得竟然这么难看。然后接下来进入到餐厅，他们的后来的一段又一段的这个对话当中呢，又出现了很多搞笑的场面。应该说在动画当中呢，一般人是可能是真的没法见到这么精彩的场面。其中尤其那个 Donkey， 当那墨西哥菜上来的时候呢，那个人 Bon Appetit， 现在开始吃饭了啊，就是说祝大家好胃口， Dinner is served。他们刚开始要吵起来的时候 ，Donkey 觉得不对劲儿，一看这架势，好像他们要打起来了。Donkey 就说了：“I gotta go to the bathroom。”他想去洗手间。当人家上餐的时候 ，Well, I can hold it。那上厕所不去了，叫 I can hold it。我借助这个，大家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而 Fiona 在介绍自己丈夫的时候，两次都特别郑重的去介绍，这是大家日常用语当中可以学到的啊。他那句话特别的让人记忆深刻。I'd like you to meet my husband, Shrek. 非常的自信介绍自己的老公，可是老公也不争气。老公见到了他的这个岳父岳母以后呢，却说了这么一句话。第一句，因为他俩现在都是怪物嘛，他说的什么呢 ？Well, it's easy to see where Fiona gets her good looks from.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哇，不难看出为什么 Fiona 长这么漂亮。那当时国王和王后就疯了。 他们想，哟，哪有这么说话的？紧接着后面的场面就不是特别好了，但仍然非常的搞笑，在危机当中充满了搞笑的色彩。这个电影太精彩了，我呢是尽量让同学们多看，我说一部好电影看50遍不为多。到目前为止，我们一个同学对这部电影个别台词的模仿不少于20到30遍，而且还只是课程刚过半而已。所以一部好的电影真值得去上百遍的去学。我个人看《魂断蓝桥》就看了50遍。 My goodness. 对。 Well, Danny has seen the Waterloo Bridge. Waterloo Bridge. 50 times. Roy and Mara, especially at the time he offered the marriage at that time. It's final, you see. It's affirmative, you see. It's positive, you see. Things like that. It's very good. 由此可见呢，在英文当中呢，有一个 less is more 的说法。学习英文呢，本身也是这样。好，那我也希望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品味到更多学习英语的乐趣。在暑期呢，为了丰富大家的生活，其实自己也可以看一些英文版的电影，不一定看得多，但是呢，一部好的影片，就像刚才 Danny 所说的，经典的影片，值得我们可以去反复的去品读。 嗯，是啊。 嗯，好 ，OK， let's get down to work。And we're going to learn Lesson 12 and Section C.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 Section C. 我们今天继续讨论 Dairy. Annoy. Annoy. Annoy. 使不高兴，惹怒。 Private. Private. Private. 形容词，私人的，不公开的。 Purpose. Purpose. Purpose.目的 Foolish Foolish Foolish 傻愚蠢形容词 Refer Refer Refer 后面承接介词 to 查看翻阅 Afterwards Afterwards Afterwards 以后副词 Keep on doing something Keep on doing something Keep on doing something, 不断地做某事。 Awful, awful, awful, 可怕，可怕的，形容词。 Draw, draw, draw, 抽屉。 Safe, safe, safe, 安全，形容词。 Notebook, notebook, notebook, 笔记本。 Fairly. Fairly. Fairly, 相当的副词。 刚才在谈到这个 draw 这个词呢，我也是反复读了好几遍。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那这个音呢，是用的是 ch 的相反的浊辅音 draw, draw, 读成 draw。那后面再加er，可能就读成了 drawer。 好，那我们现在呢，看一下课文。课文呢是一段对话，是两个女生。我们都知道呢 ，Danny 和 Ian 可以说是多才多艺。现在呢，我们就请他们来做变声的朗诵。Would you like to change your voice to female's voice? Why don't you start keeping a diary? Jack does. I know, but he won't let me see it, and that annoys me. Of course he won't. A diary is quite private. You write things in it only for yourself. What sort of things? The purpose of a diary is to write down anything that has happened to you lately that interests you. Isn't it rather foolish to write about yourself? No, you can describe things so that they will be interesting to refer to afterwards. If you keep on writing, your diary will become the life of Mary Brown. Then I must be careful what I write. It will be awful if Jack saw... Oh, nobody will see anything. You can lock your diary up in your drawer, and it will be quite safe. I'll start in this notebook, then. It's a fairly new one. How should I begin? Should I put in where I was born? If you're going to write about all your life up to now, it'll take a long time. It's best to write a little every day. Why not start with this morning? Very well, then. 表演结束了，其实大家呢不妨也可以模仿一下啊，变一下自己的声音，然后呢想象自己是另外一个角色，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学习英文就更加的有意思了。好，来看一下这段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语法现象。 我们请 Danny 为我们解释一下。 好。Why don't you start keeping a diary? Jack does. 你为什么不啊？为什么不做某事呢？我们在看这句话的时候，大家注意，它是属于是否定词前置的一种否定疑问句，表示强调。因此呢，我们在翻译的时候，这点大家要注意了，因为我们发现很多教材在这个块的翻译会时常出问题，也就是它翻译不出来 don't 这个词本身的特色来。你为什么不写日记呢？那么本文的翻译还真的是不错啊，所以大家要一定要留心 don't 这个词应该有强调意味。你为什么不开始记日记呢？那么这里面的意思翻译还是不错的。But he won't let me see it, and that annoys me. 但他不让我看啊，这点可让我烦透了。Annoy 在这里是及物动词，使某人感觉到烦啊，使某人感觉不舒服啊，难受。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 annoy 这个单词。是第三人称单数，是指前面的那件事情啊。See it， 不让我看。See， 我们今天看到了 ，you look， you read， you see， 都是看的意思。强调一下 ，look 强调是过程，而 see 强调是结果。说连让我们看到，至于能不能读到这里面的内容，其实作者并没有强调，因此就是看到的意思。 嗯，关于 annoy 这个词呢，我们想问一下 Yan。Well， Yan。What annoys you in your life? We haven't got enough time for that. This is going to take 10 hours, what annoys me. Little things annoy me, which is not good. Sometimes people annoy me. That's something I've got used to. But I don't know, just things people do that are different to the way you do them. Annoys not just me, but everybody. Breaking laws, but not just that, just little things. Funnily enough, I was doing a lecture at a bookstore the other day, on Sunday, and there was a young man, we were waiting in the queue, all good Chinese people and me, were waiting in a queue for the lift to arrive, and this young man just came straight to the front and pushed right to the front. Now, we were all going to go on the lift. I got really annoyed in myself, and...When we got into the lift, I sort of backed back and made myself big, so to make a point. Anyway, this young man wanted to come to the front. He wasn't getting out, but he wanted to come to the front. I was thinking, so I turned around and said, what's the matter? In English, what are you doing? He said,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I said, nothing. I just said, why do you push to the front, now you want to push to the front to the door. What floor are you getting out at?Six. Well, so am I. Just wait. He says, oh, I'm really sorry. I felt really bad because he spoke really good English. I felt bad that I was annoyed. I mean, just things annoy everybody. Jumping the queue. Yeah, jumping the queue. Usually annoys when there's no reason, you know. Mm-hmm. I'm not saying I don't jump the queue, but just it annoyed me because there was no reason to jump the queue because everybody was getting in, everybody was getting out. Mm. 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在生活当中，什么事情让您感到烦恼 ？A diary is quite private. Quite, 非常副词修饰后面的 private 这个单词是非常这个隐私的、私密的。You write things in it only for yourself. 我们说在这里面指的是你只写关于你自己的事情写进去 ，write things in it.写进去，写到里面去。这里面呢，它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并不是我们常说的所谓固定搭配，比如说 write it out， 啊 ，fill in 这类的表达法啊，就要把它写到里面去。What sort of things？ 啊，写哪类的东西呢 ？The purpose of a diary is to write down anything that happened to you lately that interests you。写日记的目的是在于 is to。啊，表示有一定目的性，所以才用了 be 加上 to do 的用法啊。Write down 把东西写下来 ，anything 这是一个定语从句啊。那么我们看到了 anything 是属于不定代词，因此它后面的关系代词必须使用 that。那 that 又做后面从句的主语 ，that has happened to you lately 最近发生的事情，然后又是一个这个啊小的定语从句啊。那 that interests you。那些让你感兴趣的事情啊，所以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们说 the purpose is to write down anything， 这是我们的主句，剩下全是从句 啊，来修饰前面的内容。Isn't it rather foolish to write about yourself?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 rather 这个单词，一会儿大家看到这儿呢，会在倒数第四行、第五行看到另外一个单词叫 fairly， 它是相对应的两个单词，它们分别接的是积极和消极词汇。在这里 rather 接的是消极词汇 foolish。那么你不觉得这样很傻吗？去写你自己。所以 rather 是相当的意思，也是程度副词，修饰 foolish。Now, you can describe things so that they will be interesting to refer to afterwards. 不，你可以描述一些自己经历的事情，那么以后有一天你再回过来看的时候，那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在这里呢， they will be interesting， 那个 they 指的是你写的日记，那 refer to 指的是 refer， 尤其是参考啊，参考它的名词呢，大家也都知道，就是 reference啊，参考书 reference book， refer to 呢就是反过来参考，尤其是 afterwards 以后。 If you keep on writing, your diary will become a life of Mary Brown. 如果你 keep on writing 持续的坚持下来，不间断的去写的话呢，你的日记也会成为 life of Mary Brown 这本书。我们说写日记的时候呢，大家都是不会是 bury your true feelings underneath， 大多都是把自己真实的 feeling， 就是说 express your true feelings， 然后写到上面去啊。这里面呢也可以说这是 interesting 这个词在这一段当中能体现出来的。有时候回想一下自己所写的东西再去看，哇，真的确实是很有意思啊。 Then I must be careful what I write. It would be awful if Jack saw. 写的时候还要小心一点啊。 I must be carefulcareful 什么 what I write 后面呢接的是我所写的东西， be careful of what I write， 那如果 Jack 看到的话， will be awful， it would be awful， 这件事可就麻烦了。 awful 跟 awesome 是不一样的， awesome 是帅呆了，如果我们作者在这里面用 awesome， 这话可就非常的有意思了啊。也可以用 terrible 这个单词来替代它，而且用的是 would， 在这里指的是一种假设啊，虚拟。 Nobody will see anything. You can lock your diary up in your drawer. 你可以 lock them up， 啊，把它们锁起来。up， 副词表示结束，以什么什么为结束。lock them up， and it will be quite safe. 这样的话就会非常安全，所以 it will be quite safe. It 在这里指的是日记本。 I'll start in this notebook then. It's a fairly new one. Fairly 就跟刚才大家见到的 rather， Mary 说的 rather 正好对应上了上一个 Mary， 那么这个 fairly 表示相当新，新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词汇，所以说它表示的是相当的意思啊。大家记住他们之间的对比关系。 How should I begin? Should I put in when I was born? 我有没有必要写我的出生日啊？那么 put in 在这里指的是也写进去，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了啊，写进去可以 write inPut in, put down, write down, 等等，都是表示写出来，写到本子上。 If you're going to write about all your life up to now, it'll take a long time. 如果你真的要想把这一生，尤其到现在为止的事情都写出来的话，那么 it will take a long time， 花很多时间，所以 it take time， 大家记住这个，表示花时间啊。 It's best to write a little every day. 最好是每天写一点。So, to write, 不定式做主语。Is best every day. 我们说这里面呢，这个 write a little 在这里是每天写的量。A little 其实在这充当是副词的作用。 Why not start with this morning? 为什么不从今天早上开始写呢？那么 start with 从哪里开始？ Very well then. 好吧，那就开始吧 then， 所以 why not 又跟文章的开头照应上了，为什么不呢？那就我们就现在开始吧啊！所以文章的前后呢是契合在一起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好，谢谢 Danny。 这一课的语法重点呢是主语，那么这部分呢 Danny 能不能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在本文的语法项目当中看到了有五种主语的情况，那么首先名词和代词可以做主语，这些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说了。第一点，那第二点，数词做主语 啊，数词做主语这种现象。 Two of my friends got married last week。 我们看到这里面是数词做主语啊，然后 more than two-thirds of the passengers went down。其实大家看到的所谓数词做主语，其实还是在修饰人，还是名词做主语。第三 gerund 这个动名词做主语确实倒是一个同学们不太容易把握的啊。Playing with fire is dangerous. It's nice talking to you. 我们说这两个例子举的呢是不错，但是我还有更好的例子给大家，送给老师们的，叫 Teaching is learning。送给这个大众朋友的就是 Seeing is believing。 对于同学们来讲呢，送一句话叫 Thinking is not doing。 所以动名词做主语现象特别的常见，而且呢非常的流行啊。那么以后希望给大家举更多的动名词的例子，因为这块呢是非常有讲究的。然后不定式 To talk to him is to talk to wall。那么跟他说话就像跟墙说话一样，就是对驴弹琴的感觉。 It's best to write a little every day。 很明显这种不定式做主语直接放到前面是使句子容易出现一种拖累的现象，很不平衡。因此 it 做形式主语，把这个真正的主语放在后面，不定式呢是最常见的现象。 嗯，那我想问一下，不定式做主语和动名词做主语有什么区别吗？ 主要是在形式上。 这两种形式能够替换吗？ 首先动名词呢具备名词性质，表示一件事儿，而不定式具有将来意味。你比如说哭也没用， It's no use crying， 这句话的意思别哭，哭也没用啊。而我们也知道就是见到你很高兴， It's nice to meet you。 那么 to meet you is nice 这件事情是有将来含义的，见到你真的是挺高兴，但是呢说哭也没有用，告诉你这件事你就根本不要做啊，做也没有用，就是抱怨也没有用， It's no use complaining。 所以这种情况下来讲，就是把某事有一点也要杜绝的感觉。而 to do 句型呢则含有将来意味，这是不定式的特点啊。所以一静一动，我觉得这是他们主要的区别。然后就是从句做主语， What interests her most was the Louvre。 主语从句，谓语动词，肯定用单数形式，这是大家要记住的啊。What 怎么怎么样啊？那么，What I enjoy the most about the Spring Festival is eating Chinese traditional food 饺子。所以它的主语是一个从句，这点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它的谓语一定要是单数形式，不管是参加高考还是中考的同学，这点都要记清楚啊。而主语从句呢，除了他这个自身的这个语言表达给人的感觉比较庞大以外呢，更关键的是他是很多句子的套用的一个首选。所以呢希望大家多收集主语从句的一些套用句型，对口语和写作提高非常有好处。 嗯，好，谢谢丹尼。Well, speaking of writing a diary, here are some tips and I would like to see how Yan thinks about it. And number one is usually day-to-day in time order.When you write a diary. Yeah, because you forget. Now, I know about that. When I have to do any scheduling or anything like that, if I don't do it that day, then I have to look back. It takes a lot longer to write it. Mm-hmm. So, yeah, you've got to do it daily, definitely. Mm-hmm. Yeah. Okay, using simple language and a casual style. Yes, very casual, simple, short sentences, note form, you know, almost. As you saw in the piece we read, the text we read. Well, so don't need to use complete sentences very often in order to save your time. Yeah, that's right. It's notes, just a reminder, if you like. You can expand in any area you want. Anything that's really important, you can say a lot more. Mm-hmm. Using the words I or me. Yeah, personal pronouns, yeah.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 Yan 和 Danny 为我们所做的精彩的讲解。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大家也不妨 start with your diary today。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Goodbye everyone. Goodbye.